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集门闻犬吠，喜户望春来，把酒当歌歌盛世，瑞犬迎春春满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是殷超，在这除夕之夜给大家拜年了，祝福您瑞犬送福，福星高照，狗年一切大吉大利，万事吉祥如意。我国香港著名演员成龙在大荧幕上成功地塑造了很多角色，其中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电影《神话》中的杰克。2017年，成龙再一次以杰克的身份亮相大荧幕，在1月28日上映的电影《功夫瑜伽》中，他再一次出演了考古学家杰克。那么，电影《功夫瑜伽》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影片在拍摄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也就是我们2018年《今晚我们说电影》春节特别节目的第四期。那么今天是除夕，正是大年三十儿，让我们在这部精彩的搞笑动作喜剧影片《功夫瑜伽》当中迎接新春的到来。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唐季礼，2005年的影片《神话》也是由他执导，而且这部影片最开始筹备的时候本来是定为《神话》的续集，但是由于各种版权原因只能改名，而演员李治廷扮演的琼斯就是电影《神话》中梁家辉扮演的威廉的儿子。功夫瑜伽虽然是电影《神话》的续集，但创作的初衷却和《神话》没有太大关系。那是因为2013年10月，成龙出访印度，当地媒体问他是否有兴趣拍摄一部包含印度风情的影片，他回答说只要有好剧本当然愿意。最终这部影片豪夺17.5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笑傲贺岁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功夫瑜伽》的故事。清新与怀旧，魔幻和现实，奢华与质朴，巨星和新秀，总结黄金院线，再现西金强片，哪一部电影最合中国观众的口味？今晚我们说电影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7年中国最卖座电影十强展播。2017中国最卖座电影第四位，国产动作影片《功夫瑜伽》，累计票房17.53亿元人民币。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杰克是一名考古学教授，同时他也是某高校的历史老师。这一天，他带着助理小光和糯敏，给学生们讲述了关于唐朝外交家王玄策的历史。 大唐玄奘西行取经，拉开了天竺国与大唐帝国之间的友谊序幕。后来王玄策作为使节再次出使天竺，对中英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公元647年，天竺摩羯陀国象军首领阿罗那顺谋权篡位，自立为王， 就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的时候，他亲自率军伏击了大唐御史王玄策。 在那场伏击中，王玄策的军队节节败退，幸好摩羯陀国的公主派出弼马将军前来营救，王玄策得以脱险。弼马将军除了营救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护送王玄策回到大唐请求援兵，并向大唐献上稀世珍宝和黄金作为贡品。但是意外的是，他们抵达昆仑山脉时，为了渡过冰湖，王玄策决定先行探路。 王玄策安全抵达了冰湖对面，他回首一望，只见白茫茫的一片，弼马和他的部队已经消失了不见，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后来王玄策再向吐蕃借兵，重回摩羯陀国，打败了阿罗那顺三千相军，创造了一人灭一国的军事奇迹。可是弼马和摩羯陀国宝藏到底去了哪里？王玄策至死都没有找到答案。他生前写过一本《中天竺国行记》，记录当时出使天竺国的情况。之后 下堂课教授继续给大家讲王玄策如何一人灭一国的故事。 下次例行点名，请大家都不要迟到。 一次授课之后，在博物馆馆长的引荐下，杰克在自己的工作室见到了印度女博士阿斯米塔。 杰克，这位就是印度拉贾斯坦皇宫博物馆研究所的阿斯米塔博士。 幸会了陈教授，久仰大名，我叫阿什米塔。您对摩羯陀国所做的学术研究印证了中印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感谢你。 Just call me Jack. Jack 博士你好年轻啊。 谢谢。你好， 我是朱晓光，陈教授的助教。 你是朱晓光？你发表的论文我看过，非常好。 哇，你看过我的论文啊？ 论文是我们一起发表的。我叫糯米，欢迎你来中国。 你好糯米， 欢迎啊。论文都是教授指导有方， 真羡慕你们。教授，您在文物色彩修复方面有重大突破，我想请您帮我看样东西，这边请。 你看你的耳朵 啊， 很红。 这是一张地图，当年弼马将军留下来的，上面应该记载了那一支护送黄金贡品的军队最后消失的方位。 你从哪里找到？ 这是我们博物馆的藏品，地图经历了千年，上面的字迹已经看不出来了。 让我们试试看。小光，小心一点。 好的， 看能不能还原。 好的。 陈教授，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邀请您和我一起去探寻解开这段历史的谜团，我们的合作可以推进中印两国考古界的来往和交流，更是响应了你们提倡的一带一路的政策。 说得太好了。哎呀，哎，徐明达，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啊。我们陈教授那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 不， 所以这个 别听他， 非他莫属。 不久之后，杰克就复原了地图。为了解开历史谜团，杰克找到了朋友的儿子琼斯帮忙。 Jones。 Uncle Jack。 别叫我 Uncle， 叫我 Jack。 Jack， 看看你，这么多年不见，你跟你爸爸长得真的很像。 小的时候你不是说我长得比他还要帅吗？ 这一点你真像你老爸，这么壮。 我可不像他，他跟你一样都是考古学家，而我是寻宝的。 你爸也认为他自己是寻宝的，看来你想做他没完成的事。 电话里你跟我说有一个惊喜要给我，到底是什么？ 跟我来。 随后杰克把琼斯带到户外，引荐阿斯米塔等人给他认识。 琼斯，我好朋友儿子。 你好。 你好， 这是阿什米塔博士。 很荣幸认识您。 我也是。哦，这位是我的。 你一定是阿什米塔博士的助理。 是助教。 哇哦，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我叫开软， 名字和你一样漂亮。 啊，谢谢。 Look at you, your face is turning. 教授， 我助理。 你好，我是糯米，很高兴认识你。 哎，小光呢？ 小光， 你好，我是小光。 嗯，你记得你爸爸找了一辈子都没有找到的宝藏吗？这就是宝藏的地图，我是从印度带过来的。 不会吧？哎，喂喂，等等等等， 你想看清楚地图的话，我们可以合作。 考古、寻宝， 你不是寻宝，你是盗墓，犯法的。 他不是你朋友的儿子吗？ 考虑一下吧，这是个机会，可以证明你父亲他的判断是对的，你也可以完成他的遗愿。 说服琼斯加入队伍之后，一行人来到昆仑山脉，在一处冰川之下，大家停了下来。这时，琼斯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金币。 这块金币是十多年前我爸在这河边找到的。我老爸呢，一直很坚信他跟摩羯陀国的宝藏有关系。我爸冒着所有人的反对下河去找，但一无所获。这些年来，我费尽心思也没找到任何线索。 我可以看一下吗？ 嗯，请便。 谢谢。这不是普通的金币，这是弼马军队的徽章。你看这上面有三个孔，是用来佩戴在盔甲上的，一定是弼马将军的。 我想弼马将军和王行策在暴风雪里失散后，弼马带着部下躲进了洞穴，山上的雪崩封住了洞口，然后弼马将军定是逃出来了，换了那张地图。 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沿着这条河去找。小光啊，你们去测一下这边的水温多少。 好的，教授。 好的， 我们分头勘探哪一座山容易发生雪崩。 OK 走。 在大家合力探索之下，果然在冰川下方找到了一个入口。琼斯利用水下摄影设备记录下入口的情况，然后把视频带回了营地。 教授，这些画面就是重型探测仪拍摄回来的地下河。 停，你们看，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呀， 找到这个位置吗？ 可以。 Uncle Jack， 这只蓝旗下面就是我发现的地下空间，到双龙河的地下水出口，距离大概1公里吧。 1000年前没有潜水装备，弼马起码要在冰水里面憋气7分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必定，瑜伽术中有母胎气和闭气法，别忘了人在出生前都在母胎的羊水里生长9个月。我们其实是可以在水里存活，只是都已经忘记了这个本能。 世界自由潜水冠军们都能在水下憋气8分钟之久。 嗯， 他们都练瑜伽。 为了尽快找到入口，杰克给钻油井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哎，杰克，哇，好久没见，你干嘛？ 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 我在昆仑山脉， 在中心变井。 对。 干什么？ 钻个洞。 油洞吗？ 不是油洞，冰洞。 冰洞，我们刚好有新的器材。 我应该发现了一个宝藏。 你发现了什么？ 就是那个古印度的国家摩羯陀国，你也不知道，来了再说吧。 哦，那好，那上帝后见。 好。 在冰面上钻出入口之后，杰克率先走进洞中进行探索。 哎，带器材下来。 好，收到， 马上。 找到了于公元647年神秘消失的摩羯陀国用来复国的宝藏。遗址位于冰层30米以下一个巨大的冰洞。 又有那么大的发现，恭喜你啊。 你也有功劳的。 冰川上的融水在流动过程中就会充斥成一种巨大的冰谷，这是一条冰内河，我们就是通过这条河找到这个遗迹的。 弼马将军他们一定是为了逃避暴风雪才被迫走进这个洞穴，结果发生了雪崩，他们全被困在里面。以他们当时的装备，一定很快就被冻死。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万阳发现了摩羯陀国士兵的尸体。哎，你帮我拿一下。 嗯， 你来。 不要。 来来来，拿一下。 小光撩开了一条毛毯，里面是早就冻死的古人尸体残骸。 你看到什么？ 因为冰封的原因保存的还是很完整的。怕什么呢？有我在吗？怕什么呀？ 就在大家忙着探索洞穴并不断发现宝藏的时候，一个叫做兰德尔的印度人突然带着手下闯入洞穴， 他们夺走了所有宝物，还把杰克等人绑了起来。只有琼斯一个人在混乱当中成功脱身。兰德尔是印度贵族的后裔，多少年来他的家族一直在寻找弼马将军的宝藏，而这一次的经历让杰克身受重伤。脱险之后他被送往医院，但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就又投入到工作之中。 教授，刘局到了。 哎，刘局，刘局你好。 快请坐， 快请坐。陈教授，你成功地发掘了摩羯陀国的入唐宝藏，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学又立了一个大功。 发掘宝藏文物是我们的职责，那些盗窃的团伙你们抓到了吗？ 啊，在高速公路上被我们的干警给抓获。啊，你看，这是各级领导给你发来的慰问函啊，你慢慢看。我还得赶回现场，我那还有急事，你要好好休息啊。 你们辛苦了， 辛苦了，再见啊。 好， 好好照顾他啊。 好的， 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教授，这么多领导都向你发来关心和问候啊。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完成了王玄策的心愿，找到跟他共患难的那些战士们。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战士士兵，但是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 教授、 啊、 你看 什么？ 摩羯陀国的钻石下周在迪拜拍卖，是阿什米塔发我的。教授，他给你留了个信息。 Jack， 这颗钻石是 Jones 从冰洞里带出来的，它是打开摩羯陀国另一个宝藏的钥匙。Ashmita， Jones 这么做，他犯了文物盗窃罪，我们一定要把钻石追回来。 在朋友的帮助下，杰克在拍卖会上买下了紫水晶钻石，但是紧接着就被兰德尔的手下抢走了。随后钻石又被一个乔装的黑衣女人抢走，琼斯断定这个女人就是阿斯米塔。为了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杰克决定到印度一探究竟。原来考古博士其实是阿斯米塔的伪装，她的真实身份是印度公主，是摩羯陀国公主的68代后裔。 欢迎来到印度 Jack。 不用客气公主，我是为钻石而来的。 Jack， 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她，我知道我做的事不对，对不起，但我没有其他方法能确保你会来印度。谁让你是中国最杰出的考古学家？ 别来这套了。 好吧，我们坐下来聊吧。 好的， 坐啊。 Jack， 这是我妹妹。 她也是公主？ 是啊，我是她亲妹妹。 Namaste。 你好 Jack， 我们需要你帮我们用这颗钻石去解开摩羯陀国的千年之谜。 说着阿斯米塔拿出了钻石递给杰克。 这个钻石有什么特别呢？ 姜文，麻烦你介绍一下这颗钻石的来历。 没问题。湿婆之眼，谁拥有了它谁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湿婆转世轮回之后，他的第三只眼留存在了现世，据传说它就是打开摩羯陀国国家宝藏的钥匙。1000多年前阿罗纳顺策划兵变谋权篡位，他意欲夺取的就是这摩羯陀国的国家宝藏，这其中最为要紧的就是这颗钻石。 那个出现在冰洞还有迪拜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颗钻石？ 他叫 Randall， Randall 是阿罗纳顺的后人。 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有， 这颗钻石自开采以来就镶嵌在代表着摩羯陀国至高权力的权杖之上。钻石权杖本为一体，但是他究竟怎么样打开宝藏之门，我们始终不得其法。 Jack， 这衣服穿得合身吗？ 还好，紧了一点。 哦，航班快到了，我们要去接 Jones。 啊，对，赶快去，我们晚点联络。 好的， OK， See you。 我们来看看其他线索。这是安摩罗寺庙建筑群，由27座庙构成，建于吠陀时期，传说中的宝藏就藏在这27座庙中的一个。每年只有太阳神节的时候，光明之道才能开启。我相信，如果我们找到那条光明之道，我们就会找到宝藏。你有什么建议？ 吠陀时代的庙宇都是根据天文的规律来建造的。印度有本书专门介绍它，你知道那本书吗？ 印度风水经典，这是我们印度最早关于建筑风水的书，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它。 奇怪啊。 什么？ 这钻石 为什么是斜的镶嵌？在古印度，人们将建筑和天文学结合在一起。哎，你知道戒日王的星座吗？嗯， 双子座。等等，看，这是安摩罗斯建筑群。 哎，你看，这27座庙是按照天龙座的星图排列建造的。 就是说，双子座是不对的。 所以本代表什么呢？ 素本代表蛇之手，也是整个天龙星座的北极星。 魔界陀佛国家宝藏的通道，会不会就在这颗星所对应的寺庙？ 但从图上来看，它是其中最小的庙。 戒日王用小庙来藏大宝藏， 这推测很有可能， 但是我们还是要证实。等等，我拍个照。 好的。 杰克找到了藏宝地点，但就在他们准备赶往寺庙的时候，兰德尔又派人抓了他们，最终以琼斯等人的性命作为要挟，逼迫杰克帮他们寻找宝藏。无奈之下，杰克只好答应。他先用紫水晶权杖打开了宝库大门，然后带着公主和兰德尔一行人进入宝库。起初，他们被宝库中的景象惊呆了，这里藏有大量的黄金，无论是庙宇还是佛像，全都是黄金打造。但是宝库的宝箱里并没有珍宝，里面放的都是关于宗教和生活的书籍，这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尽管如此，兰德尔还是想把能带走的黄金珠宝全都带走，为此双方打斗起来。但就在杰克和他僵持不下的时候，寺庙当中的僧人陆陆续续走进了宝库，这让他们停止了争斗。兰德尔也被僧人感化，决定放弃这些黄金了。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功夫瑜伽》。在很多观众的眼中，印度电影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一个是音乐，一个就是舞蹈。电影《功夫瑜伽》当中有大量的印度元素，歌舞自然是少不了。特别是影片最后，主要演员齐聚一堂，无论是杰克为首的考古小队，还是兰德尔为首的反派，大家都其乐融融的在一起，配合美丽的神话的音乐，跳了一段极具印度风情的舞蹈。据说这支舞蹈大有来头，是剧组专门邀请到印度国宝级编舞大师编排的，而且将中国的功夫和印度瑜伽融入其中。在功夫瑜伽当中，成龙带着小鲜肉们跳了一支功夫瑜伽舞，洗脑的神曲，魔性的神舞，别具印度风情。因此功夫瑜伽舞也成为了这一次功夫瑜伽全国广场舞大赛指定的必跳舞蹈动作，同时也欢迎大爷大妈们的 freestyle。 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功夫瑜伽的主题歌，由成龙和张一山、杨紫共同演唱的功夫瑜伽。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会练瑜伽，哎呀我的个乖乖呀，下腰一百八，哎呀我的妈妈咪呀，还能下大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马上放牛结娃。 哪呢？ 这儿呢。 我在东北玩泥巴。 哪呢？这儿呢。 我在冰岛洗桑拿。 哪呢？ 这儿呢。 我在迪拜刷金卡。 哪呢？这儿呢。 我在印度练瑜伽。 家最痛快，哦我的乖乖，身体软得像海胆，哎呦喂厉害！ 来人把种子拍，我收到信来，小菜小菜小菜小菜，通通是小菜。 瑜伽的秘密抬起来，一抬一抬一抬抬，胳膊 把屁股抬起来，一抬抬抬抬抬， 下巴给我抬起来， 一抬一抬一抬抬， 让你看看我厉害，一抬抬抬抬抬。 哎呀，我的个老天呀，你会练瑜伽？ 哎呀，我的个乖乖呀，加油一百八。 哎呀，我的妈妈咪呀，还能下大叉。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往上放牛结娃。 我在东北玩泥巴， 妈呢？ 这儿呢？ 我在冰岛洗桑拿， 妈呢？ 这儿呢？ 我在迪拜刷金卡， 妈呢？ 这儿呢？ 我在印度练瑜伽， 功夫瑜伽最痛快，哦我的乖乖，身体软得像海南，哎呦喂厉害，来一把种子台。我收到信来，小菜小菜小菜小菜，统统是小菜。功夫瑜伽滋儿滋儿，功夫瑜伽门门，功夫瑜伽让你心里没有烦心事儿。抻抻你的腿儿腿儿，带上老少爷们儿，咱们这个功夫瑜伽越练越有劲儿。功夫瑜伽滋儿滋儿，功夫瑜伽门门，功夫瑜伽让你心里没有烦心事儿。 在东北玩泥巴， 妈呢？ 这儿呢？ 我在冰岛洗桑拿， 妈呢？ 这儿呢？ 我在迪拜刷金卡， 妈呢？ 这儿呢？ 我在印度练瑜伽。 啊！哎呀，要闪了，闪了！嗯，哎，嗯。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齐心一家。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手拉手，亲亲一家。我是六个民族，亲亲一家，就像百花园里盛开的花，红红石榴结籽儿抱在一起，人呀谁也离不开谁。 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